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五，农历2月初6，北京晴，13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人民日报刊发社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心聚力，热烈祝贺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开幕。 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代表委员已全部抵京。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开始进驻。 国务院印发《13/5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银监会表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商务部称，中国政府欢迎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兴业，前提是在华经营依法合规。 埃及法院对穆巴拉克涉嫌谋杀示威者一案作出无罪判决。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向中外媒体介绍大会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央广记者刘乐、张绵绵报道。 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介绍，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将于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13号上午闭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政协12届五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列席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其他有关报告，讨论民法总则的草案。在回答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提问时，王国庆说， 今年全国政协还将组织委员对中央脱贫攻坚重大战略部署的实施情况要展开监督性调研，那么我们政协要跟踪这些措施的实施进行监督性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还要召开实施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这个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这也是我们政协委员为今年再脱贫1000万中央提出来的这个攻坚任务的完成贡献我们的力量。 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关于会不会为了稳增长而放慢改革、放缓调结构的步伐，王国庆表示，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凸显，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国内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多种矛盾叠加，多种风险交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强调稳中求进。 所以我们强调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敢作为，而是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要有所进取，以进来促稳。就今年2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且要求我们要扑下身子，要狠抓落实。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所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大家可以放心不会放缓，而是将会走得更加稳健。 关于记者提出的南海问题，王国庆强调说，中国坚决维护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已经会同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机制，以保证南海航道的航行安全。 说到威胁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那么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重视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所以个别域外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航行自由的说法，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伪命题。 在回答关于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写进了党内法规的问题，王国庆说，中共18届六中全会对人民政协提出要依章进行民主监督的要求，这显示出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不同于中共党内的纪律监督，也不同于法律监督，它是协商式的，非权力性的。 那么去年全国政协组织了18项重点监督活动，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类似的监督活动。 通过这种方式来深化民主监督的这个实践。今年人民政协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部署，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水平和能力，要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把这项工作做好。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今天下午3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开幕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心聚力，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社论说，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强政治引领，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迎接19大，服务19大，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是人民政协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2017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围绕“十三五”规划实施建言献策，是今年政协履职尽责的工作主线。不存旁观之心，不为敷衍之事，做到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我们一定能够在扎实推进民主监督中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社论强调，这次会议是本届全国政协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期待各位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接再厉，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以积极向上的热忱、求真务实的态度，平等进行讨论，坦率提出意见，开好本次大会，发出更多中国好声音，为迎接中共19大胜利召开，为实现2100年宏伟目标凝心聚力。 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代表委员昨天全部抵京。央广记者朱敏、杨君天报道。 昨天早上7:20，伴随着清脆的汽鸣声 ，Z16次列车缓缓进站。出席两会的第一个境外人大代表团、黑龙江代表团抵京。全国人大代表王景海刚下车就被记者团团围住。他带来关于振兴东北的建言，建议国家在东北参照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得到相应政策以后，能够把东北的产业经济拉动起来，把东北的资源利用起来，甚至把粮食的库存降下来，把经济效益发展起来。 江苏代表团于昨天下午乘坐京沪高铁抵京。全国人大代表苏贞期待解决老百姓就医难、就医贵的问题， 加强和控制医院的患者的过度的检查。现在在医院这方面创收主要的来源是设备的创收，所以说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特别是一些困难群体，那这一块检查费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甘肃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至今为止还有200多万贫困人口。在昨天下午乘飞机抵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慧平看来，异地扶贫搬迁要想实现搬得出、留得住，关键还要在完善基础设施上下功夫。 我的建议就还是甘肃中部生态移民的扶贫开发的这一块，自然条件下有的片就确实是，你像有电这些都通了，路也通，但是你水质也跟不上嘛。 作为代表，我们来履职来了。 海南代表团议员、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 会关注我们国家海洋强国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特别是南海维权维稳保护开发，包括三沙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些话题。 天津代表团昨天下午乘坐大巴抵京，全国人大代表欧晨舟说，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日益显现，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我看还是环境问题，治理雾霾嘛，这是三地老百姓都特别关注，政府呢还得下更大的力量治理环境，包括去产能啊、经济结构的调整啊，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香港澳门代表团昨天下午也抵达首都机场。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佩琼说， 我去了我们四川的这西部地区的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呢我提了一些意见，另外就是关于怎么更好的落实一国两制，这个方面呢我也写了一些意见，希望能够提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进驻内蒙古、吉林、云南、陕西等四个省区，开展巡视回头看。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还将对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专项巡视，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四个单位试点开展机动式巡视。央广记者侯燕、朝向荣、陈红燕报道。 近日，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吉林开展巡视回头看。在工作动员会上，巡视组组长叶清纯指出， 回头看突出政治性，既查找老问题，检查上一轮巡视整改落实情况，更发现新问题，对没见底的问题再了解，对没发现的问题再发现，形成有力再震慑。 中央巡视组将深入了解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在遵从党章、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情况，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执行党的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及选人用人情况，发现并推动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在对云南进行回头看的巡视工作动员会上，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李小红指出， 前几轮巡视发现一些地区党的建设缺失，执行换届纪律不严，组织生活不经常等问题突出，有的省区市党委在政治担当、政治生态、执行政治纪律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充分印证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问题的导向性，归结起来就是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政治生态不健康。 根据安排，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地区工作两个月左右，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等，受理反映省区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促进全体公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规划提出，力争到2020年，在学有所教、老有所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例如，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规划明确要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对此，教育部学校规划设计发展中心主任陈峰表示， 目标是首要的是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阶段和学前教育它普及任务没有完成，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首要的目标是要先抬高底部，比如说还有个别连片特困地区，它的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可能只有60%，有些地区的话东部地区可能是已经95%，所以它首先的任务是说要普及，要给它提供教育机会，也包括了要提高它的水平。 在老有所养方面，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指标由“十二五”时期的82%提升至90%，而病有所医方面，规划明确“十三五”末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要高于95%。此外，还将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对此，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表示， 有利于国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的落实，特别是流动就业的劳动者，就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这个趋势越来越严重，长期照护问题变得非常重要，需要建立保障制度。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媒体关心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房地产去库存等问题作出回应。 明确表示一行三会将合并是谣传。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昨天是郭树清履新银监会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发布会现场郭树清对于各界关注的问题做出了一一回应。银行业系统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年末呢下降了0.02%，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呢是1.74%，较上年末呢上升了0.07%。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 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 紧扣三需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服务和保障。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积极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银行业将有效配合房地产去库存， 分类实施房地产金融调控，有效推进去库存，稳健的审慎的把握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资金投放。去年这个新增的贷款里面将近一半房地产贷款，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领域。 主导三会合并，这是谣传。 第一个问题翻译已经给你回答了，他说的是用的词是 rumor， 那就是谣传。 近期多地印发备案登记管理办法和网贷业务活动管理办法，规范网贷行业。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下半年，银监会印发多份文件，加紧对网贷行业的监管，要求互联网金融应透过表面判定业务本质属性、监管职责，实施穿透式监管办法，并给出了一年的过渡期。截至目前，已有厦门市和广东省先后印发了备案登记管理办法和网贷业务活动管理办法。在厦门的备案细则中，提出了设立金融风险防控预警平台，授权电子数据存证服务平台将存证合同内容中的业务数据按要求上传，合作的资金存管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资金流数据按要求上传并匹配比对。平台除了提交标的成交量、标的种类、借款人数量、出借人数量等信息，还需要出具每个标的的种类和合同范本、专项审计报告等。厦门金融办行业发展促进处处长连任。 这些企业希望让这个平台一开始就能收集所有的网贷机构他们所有的这个电子合同，一旦出现有虚高的情况或者虚假的情况，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那即使以后出现了争议，我们也能够迅速调取他当时的这个合同来保护投资者的这个利益。 但业内人士认为，大额标的增信问题目前仍是网贷平台需要整改的核心问题。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军峰： 在线上利用互联网技术、利用大数据这种技术做这个风险控制，目前来看只能说额度比较小的能够解决，对大额的从目前来看应该还解决不了。 商务部昨天表示，中国坚决反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国政府欢迎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兴业，前提是在华经营依法合规。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近日，乐天集团因同韩国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称，美韩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也损害了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中方坚决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强烈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相关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于乐天集团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网民所表达的情绪。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欢迎包括韩国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但前提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 河北威县依托金鸡产业扶贫项目，打造政府、银行、企业、农村贫困户五位一体合力脱贫。请听央广记者王志勇、王志达的报道。 36岁的河北威县侯冠镇后郭固村张继琴10年前因病致贫。2年前，张继琴家门口盖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蛋鸡场，招聘附近乡村的贫困户到厂里打工，这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我在这儿是抓鸡，一个是扎针防疫工作，3000块钱五险一金，管吃管住，走着叫上点。 去年6月，河北威县引进的金鸡帮扶项目正式投产。为了不让贫困资金打水漂，让贫困群众持续有收益，当地政府和银行企业合作创新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让扶贫资金摇身一变成为股金，由政府流转土地并筹措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基龙头企业采用租赁的方式，按照固定资产投资10%的比例向政府缴纳租金，政府用项目租金还本付息并纳税后，剩下的全部给贫困户分红。威县扶贫办副主任王廷彪说，集中扶贫资金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 今年如果家里人把这钱给了的话，他还没了，他发展产业发展不起来。这样把资金把这个扶贫金给了的话，把他资金变成固定留在这个地方，把产业带起来了。 王廷彪说，到今年年底，单机厂项目全部建成后，政府每年可剩余租金1062万元用于给贫困户分红。下一步，威县还将依托金鸡帮扶项目打造金鸡小镇，让更多贫困百姓受益。王廷彪， 我们这是给4.5万亩的现代农园区连着的，我们这可以搞一个旅游扶贫项目。一旦这个产业起来以后，包括物流啦、餐饮啦，一定带动很多人也在底下的动手。 海军东海舰队连续3年开展东海强军先锋评比，树立起了备战打仗鲜明导向，极大激发了全舰队官兵位居前线实战练兵的热情。央广记者陈鑫、方烈华、戴宗峰报道。 有请东海强军先锋毕长虹、温国良。 昨天晚上，第3届东海强军先锋颁奖仪式在东海舰队礼堂隆重举行，获奖的9名个人一个群体，来自水面舰艇、海军航空兵、潜艇、暗防导弹等多条战线，是数万名舰队将士中练兵打仗最杰出的代表。在战场上，实力就是发言权。某飞行团团长毕长虹带领全团所有飞行员组，全部练就了夜间海上超低空突击突防能力。毕长虹说，参加评比对官兵对自己都是鞭策。 在一线工作，你的工作状态大家是看得见的，你得到上级的认可，同时也是对这个团队得到的认可。参加评比，觉得大家都在努力的为我们国防建设在做贡献，并且很多人实实在在的是拿自己的生命在为国家做贡献，我特别感动。 东海舰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秦威少将介绍说，东海强军先锋评比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评选出的30个获奖代表，有的在远海大洋与对手面对面的展开过实战较量，有的为练兵打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突出贡献，有的用鲜血和生命履行着军人的职责。 可以说塑造了在改革强军大潮下我们舰队官兵爱军精武的时代群像，一名先锋一面旗，让我们部队官兵学有榜样，笔有目标，鲜明了备战练兵的导向，汇聚了强军新军的力量。 新闻动车组，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发布，京津冀联合整治机动车假牌套牌违法行为，中欧安置帽首条专列在厦门正式启动，通关效率将大幅提高。请听报道。 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的778人中，女童遭遇性侵人数为719人，占92.42%，7到14岁受害者居多，熟人作案近70%。女童保护发起人之一、凤凰公益主编孙雪梅， 在易于接触儿童的这些作案者当中呢，有教师、有校车司机、有学校厨师、有幼儿园工作人员、保安、舞蹈团成员等，全年一共是有98起。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3月起至5月底，京津冀3地将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执法等方式，把重点车对号入座，全部录入查缉布控系统，有针对性的开展查缉。对查获的假牌、套牌车辆，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落实扣车、收牌、记分、拘留等措施，涉及刑事责任的将严肃予以追究。参加行动的河北高速交警介绍， 交警部门还将会同治安、刑侦、网安等部门联合开展查处制假贩假有关工作，查找牌证来源，揪出犯罪团伙，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央广记者杜震，河北石家庄报道。 一列满载38个标箱、货值3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中欧厦门班列，昨天从厦门海沧货运站出发，开往波兰罗兹，标志着中欧安置帽首条铁路专列正式启动。这批货物将在中欧海关获得监管互认、优先通关等便利。安置帽全称是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是全球第一个全面实施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欧厦门班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邢毅说， 这条安置帽的线路开通以后呢，企业不单单在国内的通关效率会提升，在沿途的安全性，包括到达境外以后的通关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 央广记者陈庚厦门报道。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近日决定，从今年三月开始，持续到年底，在全国开展煤矿全面安全体检专项工作。体检将涵盖正常生产煤矿、正常建设煤矿、责令停产停建整改煤矿、长期停产停建煤矿和列入淘汰落后、化解过剩产能、退出规划计划、尚未停产的煤矿，以及煤矿上一级公司。 农业部日前决定，今年对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正式实施全面禁捕，让水生生物休养生息，以切实加强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部和沿江各级政府将在引导现有合法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基础上，分批对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发布禁捕令。全面禁捕之后，对整个流域还将继续大幅度压减渔业捕捞强度，同时大力推动捕捞渔民转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日前出台文件，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校外有偿补课。在职教师是否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将作为年度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用、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中小学校长、书记和学校班子成员承担有偿补课治理工作的直接责任，出现点招、占坑班问题的单位，区招生考试部门负责人、校长要承担相应责任。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国劳务所得税自1980年实施800元起征点以来，已经有长达37年未做调整。起征点过低，不仅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工资水平不相适应，而且有违税收的公平性。 光明网评论认为，以劳务税为代表，确实该到了要集中梳理一下还有哪些与民生相关的标准亟待调整的时候了。 当前中国篮球和足球改革进入到关键时期，而像姚明提案被否决、里皮不满足协教练选聘工作等吸引眼球的谣言却不绝于耳。 新华社评论强调，在体育改革的道路上，媒体有责任发挥监督作用，但监督不等于制造冲突，假新闻推动不了改革进步。 各地共享单车迅速普及，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乱停乱放等问题也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干脆把违停的共享单车拖走没收，不让上路。 央广网评论认为，一收了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管理者应当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创新，进行积极的引导和规范，让创新焕发更大的活力。 埃及最高上诉法院昨天对前总统穆巴拉克涉嫌谋杀示威者一案作出无罪判决。埃及最高上诉法院此次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允许再次上诉。埃及开罗刑事法院2012年就此项罪名判处穆巴拉克等人终身监禁，后在2014年重审中作出无罪判决。检方随后向埃及最高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乌克兰西部草原煤矿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昨晚结束，确认8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2人没有受伤，均已被运至地面。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方亮，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